148集。在第二天，我们一起去了传说之中的老中医家里，然后就看到虎大哥正穿着护士小姐的白大褂坐在那儿，那饱满的胸肌马上就要把扣子撑破了。不像是个老中医，倒像是个黑帮的头子，谁敢进来就杀了谁那种，气势汹汹，身有点虎视眈眈的。他指了指自己面前的座位， 哎，坐啊，小兄弟，你腿咋整的？ 摔坏了神经，好几年了，您看看能不能治，不能的话就算了，我还是先不治了，我想起来我还有事儿。 他一边说话一边转过轮椅往外走，被虎大哥一把抓住了轮椅靠背。 咋能不治呢？有病就治啊，你趴着，大哥瞅瞅你腿到底咋回事。 虎大哥就像是抓鸡崽子一样，把莫难从轮椅上拎到了临时准备的床上。莫难求助般的看向了我们，但是我们给了他鼓励的目光，外加两个加油的手势。 这能治？这嘎疼不？有自觉没？大哥瞅瞅啊，你这腿肚子，你咋还萎缩了呢？你没自己按摩啥的呀？ 虎大哥装模作样的按了按他的腰， 没有知觉。之前不想活了，也不怎么在乎这双废腿。 虎大哥示意我们把东西拿出来。 明白了啊，你这玩意儿能治啊，但你这里边那神经断了，人类神经你也知道特精密对吧，大哥给你安上行，但是费老劲了，得老疼了，这玩意儿啊一般人受不了，你行不行啊？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，莫难只觉得虎大哥吵闹。 这玩意儿给你，咬着点别出声啊。 虎大哥递过去一块白色的毛巾，随后他把那根我们放在小罐子里的猫尾巴拿了出来。猫尾巴只有小指长短，已经缩得跟针一样细，仔细看的话，上面的猫毛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的小倒钩，每一根钩尖上都闪着一些淡蓝色的微薄的灵力。就是这些灵力一会儿会进入莫难的身体，这根针会放大，在他腰中把断掉的神经像是织毛衣一样的织在一起。这很疼，但见效很快，一次就能好。莫难咬紧了毛巾，虎大哥看了看我们，给我们点了点头。随后乌简产捂住了我的耳朵，我则拿出了手机来，面无表情地给饼干录像。那根针顺着他脊背下方的尾巴骨插了进去，饶是莫难咬着毛巾也发出了一声嚎叫，脖子上青筋凸起，整个人微微的颤抖着，立刻在额头之上就见了汗，泪水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，攥紧了拳头，一下又一下的捶着墙。这种疼痛是持续性的，他的皮肤被里面的针顶起了很多的小小的凸起，左一下右一下的连接着神经，一部分灵力则去到了他的腿部，帮助他去修复腿上萎缩的肌肉。他的肌肉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充盈，不再干瘪，这颜色也变得有肉感了许多，不再是之前的惨白色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饼干打过来的。失去了一条尾巴的饼干此时正在猫咖的某一个猫窝里面休养，看见我传过去的视频，实在是没忍住打了这个电话。莫难拿下口中的毛巾接了起来。 喂，怎么了？想我了？ 尽管他咬牙切齿，但是声音还是控制住，非常的温柔。 嗯，你在干嘛呀？在扎针吗？疼吗？ 莫难每说一句话都要狠狠地深吸一口气。 在扎针，不疼。医生技术很好，他说我这腿能治呢，到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。 我跟你说，我站起来可高了，肯定比你还要高半头，你就乖乖当我老婆，知道吗？ 此时的饼干也在消耗着灵力打着电话。 知道了，我这边玩着了就回去。老板说这次给我加工资呢，到时候我们回去了 换个好点的环境住吧。你问问阿姨同不同意，要是行的话咱们住个对门好吗？这样我们晚上也能在一起了。 等我的腿好了，我可以去外地帮老板管理新开的摩卡，到时候我们去外地一起生活吧。我妈身子骨还算硬了，自己也过得好，咱们去奋斗两年，多攒一些钱，然后我就带你出去玩，咱们把所有的好吃的都吃一遍，好不好？ 好呀，我看过好多好多好看的景色呢，在网上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。 哪是在网上啊，是上一辈子自己到处溜达那20多年见过的美景，在这辈子他也想带着莫难去看一看。 怎么好了，我就跟老板说，求求他让我去外地帮他看店。我最近正在跟莎莎姐学怎么做咖啡，怎么摆盘，怎么分析每只猫的脚步声跟叫声，到时候我们也去收养小流浪吧。 尽管那一天遥遥无期，饼干还是答应。我跟乌贤禅对视了一眼，得，这开新店的计划看来不实现是不行了，回头找白月明再要些人参水给孩子的修为补上吧。想来陆小少爷应该是愿意研磨研磨的。两人又悄悄说了一些情话，在最后饼干的灵力用尽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借口信号不好挂了电话。莫难在这个时候整个人的汗已经把床单都打湿了，印出了一个人形来，终于支撑不住地昏了过去，而那针还在他的皮肤里勤勤恳恳地连接着破碎断裂的神经。或许对于莫难来说，这疼痛也要好过于无知觉千万倍吧。他姓莫，家里人给他起名字叫莫难的意思就是为了让他没有灾难，可惜他先是遭受到了人渣的侵犯，而后又得了抑郁症，短短十几年就过了好些年无趣的生活。是饼干救了他，他想起自己家里那只猫，从猫咖抱回来的，在前几个月的时候还小小的，在现在已经能够跃上柜子的顶端，在以往的时候他都得等猫自己下来，但是在现在他已经可以站起来垫着脚，又或者踩在凳子上，给躲在柜顶不知道想些什么的开脸均匀的奶牛猫一个亲亲，猫的小肉垫会打在他的脸上，又或者会舔一舔他的鼻子。他会带着饼干回家，让饼干也认识认识这只叫做小石的猫。他们会带着小石一起去外地，组成一个崭新的温暖的家庭，他们一家三口会在一起，他会给小石很多很多的爱，也会给饼干很多很多的爱。他要做一个合格的爸爸，在等他站起来之后。